瓷粑粑。 瓷粑粑多贵呀、啊、旅游景点的饭贵。妈带这个火车上。 不坐火车，您在飞机上吃个方便面，您巧着您啊。 万一到那儿你那口你不适应怎么办？ 这黄瓜，这西红柿这么粗一香肠，真的，我跟你说掉地上砸脚面都疼半天。 大姐，这叫火腿，还叫香肠。妈，您带它干嘛呀？ 宝带干领热带衣。 那您带的是肉，它不是干领啊。 这肉好，到定时候啊，你小时候就爱吃肉，一顿不给你肉吃，你乐意吗？妈给你带的。 不是，妈，人那儿有黑山羊。黑山羊火锅 你不一定逮得着。黑山羊火锅多贵呢，妈知道。那旅游景点一餐就得好几百，仨人就能上千块。 出去玩 上千块 钱， 这咱过日子能过多半个月， 又不是天天在丽江玩，就这么一年去一回。 你看顶嘴，而且心态我就知道，天天想玩不想回家，咱还去不去了？咱在家里折腾半天了， 走吧。哎呀，还行，这行，这马上就飞机降落，咱就到地儿。 打车去？ 当然得打车了，快快的到酒店。 什么叫打车？那有那个、 啊、 有那个快轨没有啊？ 没有，丽江没有。您说没？ 您这么大 车， 那么大八车， 大巴车。 哦、我今天还扒着车去。好，您当惯了铁道游击队了。 反正就那个公交。 还得倒车，多麻烦，要拿着一个箱子。 您咱三个人三个箱子，您还带着一这带一兜东西，我也不知道拿的什么。 水果，怕你维生素不足。 妈，不是到这儿也能买新鲜的，是不是？这儿阳光好，水果甜。 你吃着了，不是这万一这道上东西。 行行，我拦住车了，上车。 哎呦，多少钱呢？ 七十。 看他口齿还不清楚，也好几十。 十块钱听吧。 哎，儿子，妈跟你说啊，这闺女得好好管管。我听见了叫七十，您他就当十块钱听。这今后你挣钱也不容易，不能这么撒去。 妈，咱在一个车里呢，您这说话我都听着呢。 您俩人还坐后边，司机师傅都听见了。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这日子得好好过。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八十五是吧？给您找我十五。 还多十五块钱？ 哎，得了， 八十。 谢谢您。 哎呦， 你妈真爱说教。 哎呀，你 这句我可听见了。在一个车门口呢， 妈，就如同您刚才说小燕儿一样啊，先进酒店。 儿子，过来。 嗯， 这吃的黑山羊得多少钱呢？ 300。 那么贵啊，一人100。 这可是跑地山羊。 你怎么又来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哎、咱这说点钱这话，他老听。妈， 咱不出来， 妈带红烧牛肉的方便面。 妈，我跟您说啊，您再带 点方便面。 您 这可听见了啊。 您带的椒汁鲍鱼的那也是方便面、啊、 还没出呢。哎呦，哪有这个口味的？妈， 您就方便面脑袋是怎么着？咱出来玩不就为高兴吗？ 跟谁说话呢？ 一年才出来。 跟谁说话呢？谁是方便面脑袋？我要是方便面脑袋，你是什么脑袋？你谁生的？ 调料脑袋。 像话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我就说 妈咬你容易吗？让烙一方便面脑袋。 不是说、啊、我说您烫那头啊，那花儿跟方便面那脑袋似的。 不是，你脑袋方便面的好看吗？ 干嘛呢？ 没有、哎、我们这说笑话呢。来三盘羊肉。 不要，你这一盘先来一盘尝尝，来一盘尝尝。哎呦，都一盘一盘，跟涮羊肉有什么区别？这，哎呦，黑山羊也没看出有多黑呀、啊。 羊肉是红的，外面的毛是黑的， 这价钱是够黑的。 哎，您怎么能这么说？ 黑毛山羊啊！ 再加点。 哎呀，我跟你们说呀， 您要喝什么饮料？ 我喝水就行。 啊、别，喝点饮料吧。 水不喝什么饮料？ 我来个当地的啤酒。 好。 不是你拦着点你媳妇的酒啊？出门酒要少吃，事要多知。知道吗？这跟女孩喝酒，让人一看不像话。 哎呦， 妈，这啤酒 喝不了多少吗？你 8度， 就是 8度，那钱可不是8度的钱。嗯， 便宜，这啤酒几块钱而已。 几块钱？ 嗯，十二。 你这几块钱就变12两位数，说瞎话都不会编。你知道在北京咱换燕京才多少钱？这 对、啊， 别来这套了。 您喝什么？ 你也没少喝呀，多少钱 啊？我也来瓶尝尝。 就是的，出来玩就是高兴。喝， 不能光让你媳妇喝。 祝您长寿健康，老太太。喝，干。 好。 祝您